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50集。冉姐赶到参加选拔，叶师兄接过单子，手顿了顿，略微抬头。 啊，好，小师妹，你晚上有事？ 同在实验室，叶师兄自然也知道秦冉最近很忙，有件事可能赶不回来。秦冉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把围巾往上拉了一点，声音有些含糊不清。秦家初选的时间在晚上7点，毕竟是一大家族的选拔，十分正式。一般大家族的继承人会有专门的人按照选拔要求培养，秦家四爷就是经过专门培养的，选拔难度有高有低，他给秦玲定下来的就是最高难度。叶师兄站起来，把秦冉送出去，才坐到自己位子上跟室友继续吃饭。室友拿着筷子，他看着秦冉离开的方向，然后转头面无表情地看向叶师兄，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 我操，叶明强，秦冉是你的小师妹，你怎么都没跟我们说过？ 哼，看我们在寝室群里聊她，你是不是还挺开心的？ 刚刚还挺同情叶师兄的，现在的室友看着他，脸上完全没了同情，吵着问了叶师兄好几句话。娱乐圈实际上很现实，一个人如果长时间没有出什么新闻，一定会被网友渐渐遗忘，就没有了所谓的热度。秦冉现在也没有什么热搜，只是一个月了，他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问完之后，室友才看向叶师兄放在桌子上的单子。 他给了你什么项目？ 叶师兄拿起筷子朝那边看了一眼。 不知道。 哎，我看看。 室友有些激动，也不吃饭了，他拿起单子翻过了白纸封面，后面是叶师兄的基础报告，再往后面是一张报名表，室友念着标题。 核反应堆研究项目 ICNE。 他本来挺激动地念着，说到这儿忽然有些说不下去了，只抬头挺懵逼地看向在吃着饭的叶师兄。 我是不是念错了？叶明强，你自己再念一遍。 室友把报名表重新还给了叶师兄，叶师兄拿着筷子淡定吃饭的手也猛然顿住，直接接过室友手中的报名表。秦冉参加下个月的 ICNE 比赛这件事，叶师兄自然知道，后来秦冉说他有老师时，叶师兄猜想应该是他老师帮他在一个队伍中留了一个外国队伍的名额。可现在，叶师兄低头看着最后一行，队长秦冉，队员南慧瑶、楚恒，这整个团队都是秦冉的。室友坐在位子上思考了一下人生，又转过头来看叶师兄手中的表格，这会儿他确定了自己没有看错。 叶明桥，别看了，我给你确定了，就是 ICNE 决赛，他果然不能用常理去推测。 室友再也不替叶师兄说可惜这句话了。 ICNE 决赛，每年国内能去的都是实验室研究博士领域的顶级团队，有专门的老师带队培养。跟这个比起来，叶师兄之前那个航天推动器不过是牛腿上的一根毛，两者的差距犹如西瓜跟芝麻，芝麻可以忽略不计。这边秦冉出了大门，程木的车停在不远处，他一直注意着大门的方向，看到秦冉出来立马下车开了后座的门。 这会儿可能有些堵车。 程木看了后视镜一眼，实验室距离秦家总部不是特别远，若是平时开车半个小时也就能到了，不过这会儿正是6点高峰期，程木就算绕路也是堵的。 秦冉从背包里摸出了耳机，给自己戴上，语气漫不经心地带着倦意。到了救往，他靠着椅背，一手支着车窗，大衣的帽子被他扣在了头上，看不清脸。黑色的耳机线顺着他的动作滑到了白色的衣领上。程母还不知道秦冉今天要去秦家总部干什么，从后视镜里看到秦冉睡着了，他伸手调高了温度，顺便把车内听嗨的音乐也关了，安静地开到了大路上。搁在前面的手机响了一声，程母看了一眼，是程俊。他直接按了一下耳朵上的蓝牙耳机，声音严肃说： 俊爷。 那边的程俊取下手上的手套，随手扔到了桌子上，声音挺低的： 接到人了。 程木朝后视镜看了一眼： 刚上车，已经在路上了。 程俊那边，他站在古老的博物院大门口，看着周围渐渐亮起来的灯，好半晌，他眉眼垂下说： 好。 身后程金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硬着头皮上前： 俊爷，该走了，几个堂主那边。 程俊手上把玩着手机，没有说话。好半晌，他将手机一握，眉眼抬起，眸色平静： 先去一趟秦家。 接近七点，程俊的车停在秦氏总部大楼边。 俊爷。 坐在另一辆车驾驶座上的程木看着身侧停着的车，诧异地打开了驾驶座的门。程俊从后座下来，看着秦氏大楼，极长的睫毛垂下，站在寒风中身形挺拔，却不见往日的懒倦，显得过分疏冷。他在原地看了好半晌，才移开目光看向程金，眉宇挺淡的： 钥匙给我，我自己去机场。 程金立马将自己的钥匙递给程俊，程俊将车开往机场的方向。 怎么了？ 等那股破人的气息消失了，程木才敢询问道。程金摸了摸鼻子，他侧身说： 徐家打通了 M 州命脉之后，几大家族都蠢蠢欲动，程家还为这个开了不少次的会议。前些天二堂主跟大堂主去了 M 州，昨天就没了消息。听说大少爷还在找欧阳维，想要129查那两个人的消息。 若是129能出手，尤其是那几个高级会员，肯定能得到消息。像欧阳威这种中级会员，也不是专门接单的会员，就难了。程俊这去一趟 M 州最少要10天左右。 程家的事情就不要告诉秦小姐了。 程金嘱咐了程木一句。 俊爷说他最近太忙了，好像下个月还要去参加什么比赛。 程木点头。 你放心。 这边秦家总部，秦冉已经进了大门，时间已经是晚上。但总部依旧灯火通明，有人在上班。他拿出卡进了电梯，这卡是秦管家让程木捎带给他的，按了12层。12楼的大型会议室里，中间是一张长桌，秦四爷、股东、秦管家还有秦修臣都正襟危坐着，大多数人的身边都跟着秘书。 秦管家，大小姐怎么还没来？您跟他说清楚时间了吗？ 阿文站在秦管家跟秦修臣中间，跟秦管家窃窃私语着。秦冉这件事一直是秦管家负责，秦修臣并没有过分插手，一则他不太懂程序这些，二则是羞愧。秦岭醒后，他就该去 M 州拍戏了，但一直没去，等着秦冉参加完选举。秦管家也垂头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6:58了。今天本来就打算破釜沉舟的他，这会儿也有些急了。 我特地跟大小姐说好了时间，还让程木先生说了好几遍。程木先生应该不会忘了吧？ 应该不会。 秦修晨跟秦冉相处的时间最多，他摇头道。 冉冉一向很守时，再等两分钟。 这三个人都有些急，坐在会议桌上的一行股东们也有些不耐烦了。 六爷，小少爷他还来不来？ 秦四爷将一行人的不耐烦都看在眼里。外面的门被推开，秦四爷的手下进来，附耳在秦四爷耳边说了一句。听完，秦四爷笑了笑。他放下文件，然后站起来，双手撑在桌子上，似笑非笑地看向秦修晨等人。 秦管家，据我所知，小少爷现在还在医院休养，你们确定会有人来？ 秦四爷拉开椅子，看向诸位股东，微微弯腰，嘴边带着笑意。 今天恐怕是让各位白跑一趟了，没有人回来。明日我给大家赔罪，请回吧。 此话一出，股东们面面相觑，拧眉看向秦修晨，面上染上了一层怒意。6:59， 六爷，让我们在这里干等了半个小时。 股东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了。一行人朝大门处看去，手里拎着外套，身上只有一件白色卫衣的女生往里面走了一步，微微抬着下巴，朝人群淡淡地看了一眼。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